牵你走就没回来，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许多次想忘记，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可这完全是在欺骗自己。 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听到一个优美的女声会让人觉得很惊喜，但是听到黄绮珊那种感觉已经不能够纯粹的用优美来形容了，简直是惊天动地。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歌手让黄绮珊一夜爆红，但是总和她从前的那些努力和打拼分不开吧。一个人唱歌好不好，除了技巧，其实更深刻的是让人能够回忆起自己的情感经历，映照出自己的生活。一个好的歌手能够让人记住，好声音是需要用好作品来配的，这样才算是我们常说的好刀配在好刃上。黄绮珊等了那么多年，不是生不逢时，而该是一触即发吧。 你这么晚了还没 面试是不是像你的思维， 其实你的身材曲线条已经够美， 可是你还是要减肥，别把自己弄得太劳累。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岁。 Oh baby baby baby baby pretty girl, 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Oh pretty girl, 一点不愿意，日子让我来陪。 分担忧愁，消除你的疲惫。 一点不愿意，日子和我相随。 虽然我不能保证做到最完美， 就像有我在的时候。 是不是合你意的口味？如果你在忙的时候，好让你揉揉你的嘴。 Oh baby baby baby baby, oh pretty girl, 你愿不愿意一次让我来陪？ 分担忧愁，消除你的疲惫。 你愿不愿意一次和我相随？ 虽然我不敢保证做到最完美， 就像有我的时候。 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失眠的人其实各有各失眠的原因。我记得有一个研究就说了，说女人性格往往趋于内向，情感更加丰富，对情感的体验也更细腻敏锐，这些都成为了导致女性失眠的原因。当然了，社会因素也很重要了。如果你失眠，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其实都要学会自我调节，比如说可以多做一些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心情，就将失眠对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了。再来听到的是金海心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角伴玲珑。

结束了。纪念品呢？谁粗心弄掉了？拿了做什么？是否记得相机？ 这首歌是来自郭采洁的《又圆了的月亮》。相对于歌手的身份，郭采洁演员的身份好像更为大家所熟知。你看她参演的电影《小时代》很受年轻人追捧，很多演员最早都是歌手出身，比如说周迅，她是华语影坛首屈一指的影后级的演员。但是其实周迅最早踏入娱乐圈是梦想当歌手，她和演员黄渤、沙宝亮、周晓鸥都曾经是北京酒吧的驻唱歌手。后来演戏成功了，周迅才又开始出唱片。好的声音一定是不会被埋没的，周迅独特的声线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她那首《看海》。再来听黄品源《小薇》。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孟庭苇。说到这首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台湾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人陈小霞。陈小霞的曲子节奏清晰简单，却直击人心，尤其是副歌部分啊，几乎都会有的有几处很有意味的转音。陈小霞加上姚若龙的组合算得上是台湾的金牌组合了，像周蕙的约定、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和心墙，还有像陈奕迅的谢谢、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还有像王菲的扑火等等等等，很多啊都是出自二人之手。其实就我个人而言，觉得小霞这么多年来写的曲子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和蜕变。最后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我是黄欢，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明天见。 左左左左边左就右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张脸，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也只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哦哦哦、用力到处勾勾，花掉所有勾勾，千百度到绝 不能醉。